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我今日粵寶而家材料咧，定講唔曬噶啦，唔緊要啦，我哋講。但系咧，忍唔住即刻要講嘅咧，就講咧，就我哋生命咧，頭先阿 Jeffy 都好努力啦，就話我哋即係日常嘅接觸到嘅嘢有咩係碳咧，但係佢就最重要一樣嘢冇講啊，就係我哋嘅食物。 哦， 我哋嘅食物。其實我都講過啦，其實而家嗰啲叫咩有機食物啊嗰啲咁樣咧嚇，其實荒謬絕倫嘅，因為我哋嘅食物基本上咧，除咗食鹽同埋水，即係我哋食落肚嘅嘢咧，除咗食鹽，食鹽大家知道氯化鈉啊嘛 ，sodium chloride 啊嘛，呢個係 inorganic 嘅，即係我哋一般當佢係，因為佢入面冇碳啦，水就 H2O 啊，又冇碳啦，係除咗呢兩樣嘢冇碳之外咧，其實我哋食得落肚嘅嘢咧，全部都係有 carbon 嘅。如果唔係我都唔食啦，真係。咁呢個 carbon 咧，嗱我哋都知道啦，小學生都識啦，我哋啊最緊要食嘢咧，最緊三樣嘢嘅就係蛋白質、脂肪質。同埋碳水化合物啊嘛，系嘛，系咪小学生识啊？呢三样嘢都系由碳组成嘅 ，Jeffy。咁啊讲佢咯，咁啊讲啦，冇咗碳就何来有蛋白质咧？嗱，蛋白质嘅构成就蛋白肽啦，就 peptide 嘅构成就系氨基酸啊，就是、amino acid。amino acid 就梗系有碳啦，吓，即系冇 carbon 就何来有 amino acid 咧？其实佢系全部有碳嘅。好啦，脂肪咧就是、我哋嗰个叫 fat 啦，系嘛，咁样咧。但系 fat 咧，其实我哋即系俗语咧就系叫做 glycerin 啊，嗰啲咁嘅嘢啊，吓，入面咧又系有碳嘅，即系脂肪。如果即系唔系就冇可能形成呢啲咁嘅脂肪嘅嘢啦。好啦，咁另外咧就碳水化合物，咁啊唔使讲咧个碳字喺度添啦，系嘛，即系咁一定有碳啦。如果咪何来有碳水化合物咧，就 carbohydrates 啦咁样样。咁但 carbohydrates 咧呢度咧其实都有趣喎，啊真系教学相长啦。系啦，我就为咗预备今下晚呢个咁样嘅豪商商咧。我就去回答咗我自己啦，原来都谂咗好多年嘅问题，其实系隐隐约约嘅。就系话。究竟糖和碳水化合物有什么分别呢？是吧？现在的人呢个个都说健康生活呢就叫 decarb， 有没有听过没有 ?decarb， 就将 carbohydrates 简写叫 CARB,CARB, 那么、叫 decarb 呢就是说呢我们尽量应该少食碳水化合物。咁事實上係喎，講個少少秘密俾大家聽。我同我太太咧，起碼有成接近兩三年咧，夜晚係冇食飯嘅， 嚇， 淨係食餸嘅。 哇， 係啊，咁呢個咧就係佢個 decarb 啦。 嚇， 不過其實咧，可能大家唔記得啦，十年前咧嘅掃把頭咧，我藥膜啫，唔係真係十年前啊，即係藥膜啦。即是阿葉柳呢其實當時呢是傳過出來的就是採取一個減肥餐單呢就吃什麼都可以大魚大肉都可以只要不吃碳水化合物 不吃碳水化合物 是啦這個就是一個其實好像美國人還是哪裡就是外國一個專家呢 suppose 呢就是提出了一個減肥的叫絕世好竅你怎樣狂吃都可以你不吃即是carbohydrates 就得噶啦，咁咁但系咧，后嚟有啲专家指出嚟话唔得噶，你咁样嘅时期咧，特别咧就话如果你净系食肉唔食呢啲碳水化合物咧，会令到个人好暴躁嘅咁，咁所以好笑啊嗰阵时咧，吓、会唔会扫把头，所以就咁样样咧，咁即系讲笑啫，呢个讲笑啫吓， 可能呢个科学推 呢啲系完全讲笑啊，好啦，咁但系咧而家其实一个潮流系叫 decarb 啊嘛，咁但系咧亦都有人讲过咧，可能大家都喺网上面成日流传听咧，就话系哇糖呢样嘢特别系。白砂糖咧，就直情啲人話係砒霜係山埃嚟噶嘛，即係話對我哋健康咧係差得好緊要，好緊要嘅嚇。甚至有人話世衛應該禁止人類食白糖嘅，即係食砂糖嘅咁樣啊，即係有啲人好誇噶嘛，係嘛？咁其實咁你主要就係糖同碳水化合物其實有咩關係咧？咁我卒之頭先咧花咗少少時間，其實都係維基百科為主嘅啫，大家都可以去上去睇嘅。不過我代大家睇點解啫，原來即係咁樣。當然我不只看維基我看其他他就說原來所有的糖呢其實都是碳水化合物、都是屬於碳水化合物 是 但是就不是所有碳水化合物呢就屬於糖 糖, 糖呢一般來說呢原來就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種一種來說呢我們就是說它是我們化學上呢就叫做單糖叫做 monosaccharide 單糖呢其實就是它那個原子的分子應該個分子式一般來說呢就是 CNH2NON 即是說其實呢它 CHO 是三样东西，其实是碳水化合物，它基本上就是有碳有氢有氧的、 嗯、 三个元素而已，基本上就是 CHO 而已、 嗯、 但是 CHO 来讲就是一份碳就是一份氧就是两份氢、 嗯、 这样。但是如果说原子数目呢，其实就可以是121啦、 嗯、 但亦都可以是即是242、哦、363、哦、是吧，即是484喎，係咪啊？即係咁解啊嘛。佢、 嗯、 就係 CN， 你知啦，右手邊細細個嘅字母啦，大家學過啲化學啦，係嘛？即係大草 C， 然後右下角細草 N 咁樣啦，然後 H 就係大草，右下角細細個兩個二 N 咁樣啦嚇。O 字大草，右下角細細 N 嗰啲咁樣啦，大家記得翻中學學嗰啲化學啦。咁、那個 CnH2NOn 咧就咁嘅意思。咁咧其實最簡單一個咧就真係。即是 CH2 即是我都唔好记得咗，係咪即是 C2H4 咩呢，唔好亂講呀，一 check 你自己應該上網 check 到㗎啦，就係、是、葡萄糖，就是、最我哋最常見嘅一個單糖就是葡萄糖、 嗯、 就是 glucose 啦咁、啊、葡萄糖。另外一個呢其實呢啲所謂 monosaccharide 單糖呢，其實一般我哋叫 sugar 啦，就咁叫 sugar， 但係 sugar 呢係有幾種嘅，譬如葡萄糖啦，剛才講的一個呢就是果糖、啊、即是 fructose、啊、即是拼音是 fructose， 但是它的 fruit 字來的，是不是因為 fructose 我就即是聽有些不同的發音、啊嗯、即是因為它 fructose 嘛、 嗯 啊、那它來自果的，應該讀個 fruit 字的，但是你 fruc 呢拼音就是 fruct、嗯、是吧，所以就很混淆的這些。好，另外就是 lactose 就是乳糖， 嗯 啊、乳糖這 這些全部叫單糖，它的特點是什麼呢？它第一，它就是一種很純正的，就是只有這種東西、 嗯 啊、就是 sugar。 那一吃下去呢，其實因為它是那個分子的結構的鏈，大家互相是很簡單的，那一進去呢其實是很容易讓我們的人體來消化、 嗯、 分解吸收、嗯、即刻呢就可以提供能量了、嗯、所以如果你是、就是啊、血糖低，咁你即係食啖砂糖，咁你梗係即刻已經掂啦，係咪？咁、 嗯、 但佢個唔好處呢就佢、是、分解得好快呢。其實我哋嗰、那個呢、這個胰臟呢、 啊、 其實亦都係要處理呢啲糖，即係多得滯對個身體冇益呢，咁、啊、你知道就係個胰島素㗎嘛，胰島素㗎嘛。咁、 啊、 所以如果你大量咁樣嚟食呢啲咁嘅糖呢，我哋個胰臟就會係負荷過量啦、嗯啊、就係、是、會唔掂㗎，頂唔順㗎。咁、啊啊、當然後嚟就會有糖尿病添啦，如果我哋嗰個胰臟直情係、啊、出咗問題嘅話。咁、嗯、但係好啦，咁返到碳水化合物啦。咁但碳水化合物呢，當然佢個濕石就係 sugar， 就頭先講嗰啲 monosaccharide 單糖、 嗯、 但原來呢佢亦都有啲呢就叫做多糖，就叫做 polysaccharide。 咁、 嗯、 多糖呢其實呢就係、是、話通常係單糖呢係經過一個所謂脫水嘅過程所結合而成，而佢嗰個嘅分子嘅鏈呢係長啲同埋複雜啲嘅，咁長啲複雜啲呢原來反而有著數喎。嗱，兩睇，如果從吸收角度嚟講咧，佢係冇咁易俾個身體分解同吸收。但原來呢樣嘢反而係好事嚟嘅、 嗯。 即係你食咗落去咧，佢係個要慢慢嚟去分解，慢慢嚟去吸收。咁、嗯、於是變咗對個胰臟咧，個、 哦、 負荷就冇咁大啦。 嗯， 嚇、啊。咁呢一個咧就係、是、譬如我哋成日講嘅澱粉質。 嗯。 啊、starch 原來就係 polysaccharide 嚟嘅。嗱、 哦 啊，所以你 glucose、嗯。同 starch 就有好大分別啦，一個係 monosaccharide 單糖，一個就係 polysaccharide 就多糖。咁多糖咧係要多啲時間分解， 哦， 嚟吸收。咁原來有著數， 咁啊好喎， 有著數。咁但另外仲有一樣嘢，原來咧 carbohydrate 佢仲包含一樣嘢咧，基本上我哋係分解唔到嘅添。 嗯， 嚇、啊，就係、是、草啊、樹皮啊嗰啲嘢咯。 嗯， 原來嗰啲咧都係叫做歸類為碳水化合物嘅、 嗯， 我哋叫做咩？叫纖維素，就叫做 cellulose。Cellulose 其實就是絕大部分那些植物、 嗯、 我們吃不到那些、啊 嗯、 即是譬如你粟米這樣、啊、一粒粒的粟米你吃到、 啊、 但是粟米那些皮粟米的心、 啊、 你嚼來嚼去都嚼不到，很難消化的、 啊、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原來我們的腸臟裡面就沒有一種細菌、 嗯、 但牛呢、 哦、 羊呢、 啊、 馬呢、 嗯、 就有那種細菌、 啊、 所以它就能夠分解 cellulose。 Cellulose 其實對我們來說就 就是啃不落的，要捋出来，我们就说要捋渣就这样了。我们捋渣那些渣其实就是 cellulose 来的，就叫纤维素。但是其实纤维素当然有些，如果它那个结构是很粗的，就是大的，那你真的要捋渣，但其实很少都吞了肚子嘛。 是 的，就是你吃下吃下，不多不少吞落，你讲真的你吃够橙。入面其實都有很多纖維素的嘛，但是有些纖維素你吞了肚，但是現在我們經常說嘛，其實纖維素呢對我們是有益的，是吧，即是可能呢即是 會保護我們呢就會比較健康一點。雖然我最近跟一個朋友，他是癌症專家來的，他就說其實幾十年來呢人們說要多纖多纖防癌呢，他說我們有很多科學界做過很多研究，其實是沒有結論的，或者甚至說是證明不到，即是說多纖的食物即係你話多 fiber 啊嘛，而家成日講啊，係會防癌。佢話其實係 冇乜證據， 冇乜證據嘅咁樣嚇。咁但係即係都相信，就算你話唔係防癌都好咧，我覺得對我哋嘅身體咧個健康都一定係有啲幫助嘅。因為你諗個其情都係噶嘛，我哋嘅祖先，我哋一路以前農業社會，我哋食好多嘅嘢，其實我哋邊度係會有單糖嘅啫？我哋好少有機會食到單糖。其實單糖都唔係冇，其實食生果咧，有時佢嗰啲好甜嘅生果咧嚇。它入面有些都是單糖來的，你吃粒菩提子哇甜到什麼樣，入面那些就是 glucose 的嘛，不是有些 fructose 的嘛，是果糖來的嘛，是單糖來的。但是其實呢我們吃很多東西，你想想吃薯仔啊，吃番薯啊，吃粉葛啊，吃粟米 啊所有這些這樣的東西呢，其實就是例如吃香蕉啊咁樣咧，其實佢入面咧既有單糖，但有好多係多糖，仲有啲係基本上消化唔到嘅纖維素，係嘛？仲有啊，不得已喎，一般嚟講佢哋仲包含住咧有唔同嘅礦物質同埋維他命，係嘛？即係咁，所以尤其我哋食香蕉添啦，就話有鈉添啦，有 potassium 添啦，對我哋個腦啊又有益啊咁樣樣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食呢啲天然嘅食品，呢啲嘅碳水化合物咧，其實佢係好豐富多樣嘅入面嘅嘢。咁我哋雖然入面有糖，但其實我哋身體都需要糖啊，係嘛？我哋需要個 energy 噶嘛。咁但係佢有其他嘅嘢咧，其實係有益嘅。但係當你提煉咗嘅時期，就係剩翻一羹砂糖咧。咁而家有啲誇張啊，就話 WHO 應該禁砂糖咁樣嘅，就話對我哋嘅人體，其實應該咁講。譬如如果你一個禮拜食兩羹砂糖，咁使乜禁啊？佢唔係砒霜啊嘛。但係而家如果我哋一般人喺大城市啊，飲可樂 係咯，差唔多日日都飲 果汁， 凍檸茶 係啊，凍檸茶冇錯啦， 日日都飲。 係即係咁啊，奶茶又落兩羹啊、三羹啊咁樣嚇，飲奶茶咁樣樣咧，食麵包。系嘛？食好多嘅甜品，其實好多就係有呢啲咁樣嘅單糖喺入面啊嘛。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其實我哋個對糖嘅攝取量咧，係大過我哋個祖先， 自然好係啊， 好多倍， 好多倍。 你睇即係比起一千年前，比起五千年前咧，我哋分分鐘比起五千年前嘅祖先，我哋做五千年前嘅祖先個運動量、個勞動量咧，大過我哋可能十倍。但係我哋而家攝取嘅單糖嘅量咧，又可能大過佢十倍嚇。咁啊，成一成就一百倍咯喎。即係我亂講嘅咋。我冇幫，但係即係其實嗰個邏輯係咁樣啊，所以點解啲人話而家糖係咁有害咧？係因為嗰個比例嘅問題。 哇！我聽完之後都唔敢，要諗清楚先食唔食糖。 係啊，所以咧，即係我即係你食嗰啲番薯啊、薯仔嗰啲反而好啲，嚇香蕉嗰啲反而好啲。但係你完全食嗰啲人造嘅糖嗰啲糕點啊，係嘛？ 朱古力嗰啲， 朱古力啊嗰啲全部係即刻吸收嘅單糖咧，嗰個胰臟頂唔順嘅。 係真係好恐怖 嚇！嗱咁所以咧。原來即係我哋淨係講碳呢種元素咧，講下講下講到即係呢個所謂營養學nutrition 啊，亦都好有趣味嘅，係嘛啊？咁但係咧，因為時間關係咧，就本來我想話講碳循環呢樣嘢嘅啊，唔緊要，我就留翻下個禮拜，因為呢個碳循環咧對我嚟講實在太重要啦。好嘛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到此為止啊，咁啊，下個禮拜再同大家碳世界，好嘛啊，好啦，好，拜拜。 拜拜。